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好一个辅助控制！ 唐三的眼睛亮了，因为他已经清晰地判断出对手的状况。那看似是两辅助一控制的三个人，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是三名控制系魂师。那两个身材高大的家伙不只是普通的辅助系魂师，更是非常奇特的辅助控制系。在战场上凭借自己的辅助能力进行控制，有选择性的对己方队员施加援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样的方法与史莱克七怪中的宁荣荣有些相像。虽然他们的武魂不像七宝琉璃塔那么奇葩，但两人同时给一个人进行辅助，无疑能令这个人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有两名强攻系魂师的重要原因。看清楚了这一点，唐三终于动了。 唐三正在靠意念使蓝鹰草回缩，我们看到黄远和泰隆正在同时朝一个方向退去。哎，另一边与火无双鏖战正酣的戴沐白也在后退。 戴沐白和火无双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两个人都是强攻系魂师，都拥有着霸道的武魂，相差无几的魂力，令他们在拼斗之间有一种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感觉。然而就在两人打得正高兴的时候，戴沐白却突然后退，令火无双无法理解，而他的动作也下意识地跟了上去。在气机牵引之下，双拳同时轰出，直奔戴沐白的胸膛。可是就在火无双前冲的瞬间，他已经发现了不对，戴沐白退得太快了。黄远和泰隆也从两边同时退了过来，三人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包夹阵型，将前进的他围在中央。 利用蓝银草精确的控制，将对手战队的队长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这已经不是唐三第一次在赛场上使用这个战术了。前十场中至少有六个战队的队长都是这样被击败的。戴沐白和唐三非常有默契，他已经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 刹那间，白色毛发骤然迸发出金色的光彩，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是在后退，但他身上释放的气势却瞬间增加起来。眼看着两侧合围已经冲上，戴沐白单脚点地，停止了自己的后退之势，身体如同猛虎前扑一样略微蜷缩了一下，紧接着就是雷霆万钧的扑击。所有的变化都极快，这种围剿合击要的就是快准狠。 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和瞬间的爆发力先瓦解对方的强点之一，只要能够击溃火无双，这场比赛大家就要轻松许多了。但是真的这么容易吗？ 大师一直在观察其他战队的比赛，其他战队同样也会关注史莱克学院这支十连胜的队伍。 戴沐白的速度非常快，双方即将完成合围。哎，等一下，那圈红色的旋风是什么？ 唐三虽然在操控着自己的蓝银草，但他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对手的控制系魂师火舞。果然在这个时候，火舞发动了。火舞的发动没有任何预兆，他的动作也十分简单，但亮起来的却是他身上的第三魂环。耀眼的紫色光芒与他身上爆发的金红色光晕合二为一，夺目的环状火焰瞬间爆发开来，扩散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他的控制极为精准，那大圈的火环抵达时，正好是戴沐白三人完成合围同时攻击的一刻。奇异的是，那瞬间爆发开来的火环虽然看上去极为宏大，但在接触的一瞬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无论是戴沐白还是黄远和泰隆都没有感觉到任何能够威胁到自己的伤害出现。然而只是在一瞬间，三个人的身体却同时被一股带着灼热的强烈弹力弹得飞了出去。被弹飞出去的还不只是他们，还有正在和对方两名敏攻系魂师交手的小舞和精灵。这五个人几乎同时被那奇异的火环撞上，朝着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出，一下子就将史莱克战队的阵型完美破坏。原本位于众人保护之中的唐三立刻裸露了出来，那火环正好在他身前消失，并没有把唐三也一起弹开。这正是火舞的第三魂技抗拒火环。 抗拒火环这个技能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攻击力，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将火环范围内所有敌人弹出一定范围， 至于弹出多远，如何区别敌人和自己人，就要看魂师本身的控制了。这是一种奇特魂兽的能力，看上去这个魂技似乎是用来保命的，然而当它出现在一名优秀的控制系魂师手上时，就不再是那么简单了。 少了对手的阻挡，两名敏攻系魂师与火无双和另一名强攻系魂师四个人几乎同时朝着唐三扑了过来。此时就算唐三扯动蓝银草让队友来救助，也已经来不及了。看来从战斗一开始这就是个局，赤火学院专门给唐三布下的一个局，以史莱克学院最擅长的包夹配合来对付唐三。四对一，他们甚至已经将唐三的蛛网束缚都算计在内，从不同的方向进攻。唐三的蛛网束缚最多只能限制住一个人，时间绝对不允许他释放第二个，而那时他至少要面临三人的围攻，绝无幸利。谁都能看出唐三就是史莱克战队的核心，只要击溃了他，史莱克战队就像是没牙的老虎，对付起来要简单得多。为了保险起见，赤火学院那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的第三魂环也同时亮了起来，半空中原本就在不断凝聚的火星竟然一变为二，二变为四，瞬间增加了四倍，同时朝着负责攻击的四个人涌了过来。绚丽的火球在空中宛如下了一场流星雨一般动人，炽热的火光已经将唐三包围了起来。攻向唐三的四个人也同时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对于这一击他们势在必得。火无双双手之间利爪浮现，身体再次胀大，鳞片上爆发着金红色的光芒。他这第三魂技与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身都燃烧着炽热的烈焰。两声鹤鸣之中，两道巨大的火焰鹤影疾飞而出，火影分身。火爆魂师爆发的是七颗幽蓝色的火焰弹，四人的攻击封死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方向。然而面对四个人的同时攻击，唐三却显得很平静也很冷静，但是在他体内却燃烧着一捧熊熊烈火。他渴望战斗，渴望用自己真正的实力从正面将这四人击溃，或许会受伤，但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实力。在如此危机的时刻，唐三还有功夫去看一眼释放完抗拒火环俏脸上浮现一丝得意之色的火舞。火舞很美，他的身材和小舞有些相似，只是比小舞略微丰满几分。暗红色的大波浪长发一直垂到腰间，白皙的面庞，精致的五官，一双闪烁着淡淡银光的大眼睛。如果要为这次的比赛选手排定美女座次的话，此女绝对在前五之列。如果是别人看向自己，火舞一定会认为那是倾慕的眼神，可是当他的目光与唐三接触时，他看到的却是充满了自信和执着的目光。唐三的嘴在动，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火舞却依稀能够辨别出他在说着什么。 你们太天真了。 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如同离弦之箭射了出去，而且他选择的是最不容易突破的一个方向，攻击最密集的火爆魂师七星弹。火舞有些发愣，他不明白唐三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式的冲锋。火爆魂师眼看着唐三朝自己冲来，不禁心中大喜，他那第三魂技火爆七星弹立刻排列成一个看似完美的阵型，迎着唐三就撞了上去。对于自己魂技的威力他信心十足，尤其又是在两名辅助系火星魂师第三魂技的增幅之下，论威力就算比不上普通魂师的第四魂技也已经相差不远了。没错，火爆魂师这第三魂技的威力很强，就算是唐三被命中了也必然会受伤，更不用说继续阻挡后面的攻击了。但是有一点火爆魂师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再强大的魂技也要先命中对手的身体才会有效果。唐三从来都不是一名单纯的魂师，因为他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唐门，继承了唐门的顶尖绝学。这时在火爆魂师眼中，唐三的身体似乎变得虚幻了，整个人身上都多了一层淡淡的光影，仿佛没有一丝重量，在空中奇异地扭曲了几下，踏着那玄奥的步伐竟然就这么迎面从七颗能量弹中穿了过来，不但没有碰到任何一颗，甚至没有带起一丝风声。 所有的一切在他眼中就像是幻觉一般。火爆魂师的瞳孔瞬间放大，他们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虽然不知道唐三为什么能够从自己的攻击中就那么走过来，但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全力控制着飞出的火爆七星弹飞了回来，撞向唐三后背。在魂技的控制上，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可是不管他的控制如何精妙，那七颗能量弹也只是从后面追来，而唐三的身体却在前进。危机之中，火爆魂师的战斗能力完全爆发，双手在身前一横，一团浓郁的火光从掌心中爆发出来。由于时间短暂，他现在所能做到的只是发出自己的第一魂技火啸。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阻挡唐三片刻，那紧随其后的火爆七星弹以及伙伴们的攻击就会接踵而至，那时候就是唐三的落败之时。他虽然知道唐三的魂力要强过自己，但他怎么也不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无法拖延唐三。这一刻，全场中除了另外四个正在交手的擂台之外，变得一片寂静，几乎所有的观战者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唐三的身上。他们都想看看这名在第四魂环就拥有了万年级别的史莱克学院战队之魂将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